的警告，女警的眼底，人将燃烧思念，烧毁了我，烧毁了你，为到来的未来。于是婴儿哭啼，儿时学游戏，三十青春 穿越时间线，

金志文远走高飞。 拥挤的城市布满了虚伪，何不去辨解是错是对，就让一切回归 通通的滋味， 那自由的感觉。如果迎着风就飞，俯瞰这世界

think I'm gonna rock, I think I'm gonna roll. When the music start, 我双脚开始动，当节奏开始转，是谁都能感受，带音符一起玩。停不下来，我坚持停不下来，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的期待。A B C D O R E M I F A 手机奏起听得帅，很妙的小酷酷的调，全身心的色彩，不如你一起来加入。歌声多亲切，灵感开始倾泻的一种感觉，感觉多强烈，不需要相接，相同当中总有分别，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flow. I think I'm gonna rock, I think I'm gonna roll. 一听到 music start, 我双脚开始 go, 当节奏开始转，是谁都能感受，那音符一起挖，我停不下来，我坚持停不下来。 却在北京郊区，我想要吃鲍鱼，却只能吃炒饼。我想要，想要，要要。 长得帅也没用，感觉在外太空。会写歌也没用。

就不再追问答案。你的沉默已经回答，够直接了当。是我太常让你失望，下场和背叛无关。就这样，就这这样，以为能够共得圆满，最后勉强好聚好散。